82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继续为您播出《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狗亚雄是典型的云南人，体型偏矮，皮肤黝黑，身体结实，留着小平头。如果不穿警服，混进云南百姓中一点儿也不显眼。加上他云南话地道，还会缅甸话和老挝话，是多年的缉毒老侦查员，并且也立过功。所以他经常走进张贵刚办公室不敲门，早已成了习惯。张贵刚在布置任务时，从来不写在纸上，也不允许别人记录。他靠近狗亚雄，小声地说：记住，今晚11点，你带领大队第一中队在打洛边境2号线的小河边设伏。佤邦会有人在临时从2号线偷渡，对岸有接货人。你们一定要在2号线外发现目标，采取行动。狗亚雄明白这一类任务的危险性，更明白行动的保密性。他也知道不该问的绝不多问。知道佤邦方送货的人吧？还不清楚。这件事啊，我们一直关注了半个多月，等的就是佤邦交接的日子。他们在我们国内发展了2条贩毒通道，打洛就是其中最疯狂的一条水陆两栖路线。接货人应该是来自四川和湖北的。这些线索我们以前都有所掌握。狗亚雄自然清楚云南打洛边境口岸。打洛位于勐海县西部，一条小河叫南懒河，东南穿过打洛流入缅甸，其中段有多个河流，江面宽段是湄公河的支流，与缅甸接壤对应，距离缅甸景洞不足80公里，距泰国米寨仅230多公里，是连接三国的最具优势的地域，特别是离缅甸第7特区很近。真正的第7特区是缅甸最开放最富裕的特区，几乎什么生意在那里都可以做。佤邦的大本营和秘密基地就设在第7特区偏东20公里的山里，是一个独立生产毒品和毒品经营的绝密之地。狗亚雄对那一带非常熟悉，这两年他专门追击贩毒团伙，在打洛河岸林中还潜伏过。狗亚雄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关键。张队，凌晨行动你参加吗？狗亚雄小声问了句。张贵刚叹了一口气：下午啊，我有个重要会议，点名要我参加，时间来不及。你们下午调动人马，统一换成地方牌车辆，必须提前2小时 到达预定地狱。你放心，我又不是第一次独自执行任务了。狗亚雄自有他的一套行动方式。最后，张贵刚站起来，拍了拍狗亚雄的肩膀，说了句：这次行动一定要保密，从现在开始，18小时内，参加行动人员所有手机通信器材，暂时由警戒中队保管，要绝对同意。狗亚雄明白，凡遇上特大缉毒行动，都必须严格按照保密规定执行。把执行任务人员集中在一起，与外界任何人隔绝，以防泄露行动机密。狗亚雄想了下，又问道：我马上办，还是在2号楼集中待命？张贵刚每次行动前，都把参加活动的人员集中在公安局院的2号楼，但总有情报泄露出去。他清楚那幢楼已经不安全了。张贵刚独自在公安局以外2公里的山头布置了一个小院，是过去关押罪犯的地方。他牵走了那些人，经史希健同意由武警把守，对内称之为0号小院。这次活动是张贵刚首次使用，他要在各个地方做到绝对保密，以防泄露行动秘密，导致缉毒行动失败。10分钟后，集中所有参加行动的人员，在球场集合，我会带你们去一个地方。张贵刚很严肃，话语中带着一股神秘。仅仅10分钟，张贵刚离开办公室，他佩戴手枪，快步走到一间地下车库，亲自驾驶着一辆经过改造的24座防弹奔驰全封闭作战越野车。当他驶出地下室朝集结的球场行驶时，抬头一看，低空有一只深灰色的鸽子盘旋着，朝西南打落方向飞去。张贵刚紧急踩住了刹车制动，摇下玻璃窗，顺势盯着那只深灰色的鸽子，心里充满了疑惑不安。只要有鸽子在公安局上空飞过，张贵刚都十分敏感。多年来，他秘密用他的一只训练有素的白信鸽与卧底在佤邦的人传递情报，只有史希健局长和他信任的老侦查员卢伟平知道。眼前飞过的是一只深灰色的鸽子，从外形上看，张贵刚认定也是只信鸽，而且是朝打落方向飞去的。张贵刚站在原地，巡视着周围房屋的角落以及每一个建筑物和树杈，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线索。难道这只深灰色的鸽子是从公安局外面飞过吗？这又让张贵刚想起了昨天夜里张铁勋死之前想说又没说出的内奸的名字，更让他心里隐藏着几分不安和悲苦。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3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10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战正在为您播出。 张贵刚看了看手表，时间紧迫，出发的队伍还在等他，于是他快步上车，带着一丝不悦的情绪开着车朝球场驶去。球场一侧整齐地站着一个中队全副武装的缉毒侦查人员，清一色的特种制服，他们的身上佩戴短枪、匕首和超短型冲锋枪。缉毒大队副队长狗亚雄一身特殊制服，短枪配在腰间，站在队员的最前列， 两眼紧盯着张贵刚驶过来的奔驰特型越野车。球场右侧站着四个公安科技处的人，他们听从张贵刚的指令，对每个出发执行特殊缉毒侦查任务的队员检查通信器材，统一保管队员的手机。张贵刚打开了车门，下车后直接走向队列中央，扫视了一眼即将出发的队伍，提高嗓子说： 我每次要说的一句话，我们执行的是特殊任务，是与死神较量。按规定接受科技处的检查，手机统一保管，一切为了自身的安全。制毒和贩毒是秘密，缉毒侦查更是秘密战，谁也别问去哪里。盼望大家圆满完成缉毒任务凯旋。 狗亚雄转身面向队伍，十分严厉地说： 都听好了，向右转，都把手机拿出来接受检查，准备上车。 狗亚雄第一个把手机交给了科技处的人员，两名检查员搜了全身后，签字带头上了那辆张贵刚开来的特制24座越野车。老侦查员卢伟平在交了手机检查后，被张贵刚单独叫到一旁，特别小心地交代道：你来开车，详细行动路线都在这张纸条上。记住，瓦邦有人在我们公安内部，张铁勋死前都没有说出，这更需要我们提高警惕。 明白，我会按鸽子提供的情报潜伏抓捕。队长，你放心。 还有，千万别惊动打洛口岸的公安干警，行动要秘密进行。你们要耐心潜伏，瓦邦这伙人极狡猾，里里外外都有他们的眼线。我已经秘密和边防武警二支队通报了，他们会在边境的林浩密林2公里处接应。张贵刚说着，拍了拍卢伟平的肩膀。卢伟平微微点着头，什么也没说。这时，张贵刚看到中队21个人全部上了车，便自然地看了看手表，已是中午12:11。他跨上车，走到副大队长苟亚雄的第一排座位前，再次强调道： 先在林浩小院待命，再次对21名参战人员检查一次，下午2点准时出发。记住，到达打洛边境，天黑以后再进入2号线的小河边设伏。 苟亚雄只说了句： 你放心，那一带我很熟悉。 你一路上留个心眼，多观察每个队员，以防我们内部有嫌疑人泄密，那就会出大事，人命关天。 这也是张贵刚没法亲自参加行动，对市里的会议有抵触的心理原因，所以再次对苟亚雄交代。这辆特别制造的奔驰防弹越野车开走了，卢伟平在转弯时与张贵刚的目光交汇在一起，那眼神的无言语意，也许只有他们俩心里明白。张贵刚站在那里望着远离的车影，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他从没有像此刻这么失去平衡般，心里空荡荡的。张贵刚久久地望着，他巡视着蓝天，想到那只深灰色的信鸽，那鸽子怎么那么巧啊，他难道真的往打洛的缅甸第七特区飞去了？在公安缉毒战线，侦查与反侦查紧密相连，毒枭和毒贩的秘密制毒和贩运，只有等眼线提供情报，作为第一线的缉毒警察才能去打一场秘密伏击战。而这个时候，无论多大的官都不能泄露情况。此时张贵刚却要参加一个会议，让他很不情愿。副市长陈冰义主管公安，他掌握多方情报和秘密，而且主要是中缅边境最秘密的制造毒品和全世界最敏感的毒品交易地之一金三角的情报。陈冰义留着小平头，宽脸，显得眼鼻嘴之间距离短，加上额头前凸，他属于典型的云南人。他的家族在云南也大，祖辈早年在腾冲做生意， 以经营玉石为主，在当地是赫赫有名的陈氏大家，不仅有地，而且还有百年留下的大院。陈兵义对云南的地理环境非常熟悉，加上主管公安多年，他对事务和重大事件有着特殊的思维方式，尤其对公安在缉毒侦查上坚持统一指挥部署，一杆子插到底，管得也很细。他这种方式和做法让公安局长史锡建也感到压力大，感觉有些不适应。史锡建处在这个位置上，不得不事事向他汇报请示，心里虽然早已有些厌倦了，也不能表现出来。可缉毒大队长张贵刚天生是个独来独往的人物，他只管他的缉毒工作，大事最多只跟局长史锡建打声招呼，一般接到毒品案子，他一定会在第一时间亲自侦办，成与败都由他自己承担。史锡建了解张贵刚这个人，从心里欣赏他的作风。张贵刚这个人很讲义气和责任，凡是失败的事从来都由他自己承担，绝不抱怨推脱责任。就说昨夜，张贵刚为了查找公安内部多年的卧底，他独自带人冒险与张铁勋接头，结果内奸没查到，还导致在佤邦的卧底张铁勋惨死在边境雨林。正因为张贵刚这种独行作风，让副市长陈兵义很恼火，点名让他一定要参加市里的重要会议。陈兵义为了部署缉毒秘密战，原定在市政府的会议室开会，两个小时后他突然将开会地点秘密改在了板红森林公园里的一个野外宾馆。张贵刚被史锡建邀请到了他的车里，驶出公安局大院后一直沿着板红的山道行进，车辆没有进市政府。张贵刚立即意识到了什么，他问坐在身边的史锡建， 怎么不是去市政府会议室吗？ 刚刚接到通知，陈副市长在一处秘密地点等我们。史锡建摸了摸胖墩墩的身体，直率地说，什么地方你就别问了。张贵刚不满地反问了一句， 怎么连我都要保密啊？所以以开会的名义把我调离，干脆撤我这个大队长好了。 史锡建沉默了，没有再说话，他心里也同样有一种情绪。这些年是张贵刚带领一线缉毒警出生入死，缴获大量缅甸佤邦毒品贩子的毒品，抓捕了一批贩卖毒品的马仔。佤邦的头目阮龙恨得咬牙切齿，放出话来要用2000万买下张贵刚的人头。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战》。 局长的车辆穿过一道道椰林和爬山环绕的江岸，进入到了一片无人的荒野之地。在板红原始森林里，有20000多种世界珍贵的植物，以及红豆杉、马挂树等罕见树种，尤其是一批10000年前的原始植物都生长于此，像成群的队列迎接前来的参观者。对于这一带，张贵刚十分熟悉，他曾经率队在森林里追击过贩毒逃犯。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在森林的东边竟然有一处秘密的小院，周围都生长着原始棕榈林，经园艺师修剪后呈半圆形，盘绕着一幢木质楼宇，房顶呈瓦蓝色， 与山林间的竹林形成了一道相对应的色彩，使之巧妙地掩饰在这片亚热带的自然森林之中。木质的宾馆大门前有一名站岗的警卫，张贵刚走进大厅，看见宾馆风格集中了泰式和缅式的元素，门窗屋檐都是弯弓式，室内带有金黄的纹路，楼梯呈弯曲形向上，在二楼的每个把角都有执勤的岗哨，给人有一种秘密而庄严的感觉。张贵刚跟随公安局长史希建步入一间会议室，张贵刚看到这是一间小型会议室，一张长条桌，最顶头是副市长陈冰义，两侧围坐的只有12个人，一边各6人。张贵刚扫视了一圈，都是市府办公室、司法、工商、法院的人，还包括教育等其他部门的主管。所有人似乎都早到了，在静候他们俩，没人说话。在陈冰义的背后有一个投影视频，已经放出了缅甸佤邦生产和贩运的毒品画面，但定格在那里。陈冰义在看到张贵刚坐下的第一时间，对身边助手冷峻地说了句：“把门关上。”在座的人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更有一种预感，似乎有重大的缉毒行动和危机。陈冰义用一种严峻的目光扫视了到会的人，开门见山地说：“这是我们的对面生产的鸦片，今年，也就是2015年，起码有810吨，成为仅次于阿富汗的全球第二大鸦片供应国。而这些毒品，从湄公河流向大海，从森林边境进入我国，再经过云南、四川、广西、重庆、湖北等多个省区，开始向全国秘密蔓延，甚至又出现在世界各国，严重危害了人们的生命健康。”图片和录像交替出现在屏幕上。毒品与犯罪问题是我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最近啊，我们派出缉毒人员多次到缅甸军方秘密研究打击毒品生产基地，多次制定了打击方案。但是，最近一周，从金三角传出情报，毒品秘密制造与秘密贩运都完全改变了以前的做法。连他们的帮派和头目也在变啊，变得更加秘密，更加科学，更加国际化。陈冰义语气很硬，眼睛直盯着一个点不动。图像显示的是老挝、缅甸与泰国三国交界处种植收取罂粟的画面，有毒贩赌博一大堆人民币的场面，有毒品隐藏在红木原材的空洞里，有毒品塞进妇女阴道里，还有毒品被绑在小孩身上再穿衣服的画面，更有毒品被裹包着防油布装入汽车油箱里等等的画面。 在中国缉毒秘密站的新书发布会现场，张璐采访了本书的作者陈实。 现在这几年以后呢，我一直在关注这个缉毒，因为缉毒里都跟着社会的变化，那个高科技啊都不断的变化，它有新的内容。是在3年前呢，我就开始给公安的干警在他们的配合下，到了云南呐、四川呐、重庆呐、福建呐等16个省市，都在一线和公安干警呢一起呢。 您跟随采访，并且一起参加行动。 对，特别是有些公安干警今天采访呢，明天呢就有可能就牺牲了。哎，那么这些 发生过这样的事儿 有，还有一些是在大凉山里面的吸毒的、贩毒的、艾滋病，抓他当中的时候呢，有些公安干警呢，他就会有传染，哎，有些就感染了艾滋病就牺牲了。 您是跟随了他们多长时间？ 整整3年，哎，从血到出来整整3年，因为去年在广西就抓了一个跨国的一个大毒枭，这个毒枭是越南都没抓住的，那么我们在配合当中把他抓住了，那么在越南的2016年的10月份的时候呢才把他抓住，